角，落叶轻风，缠绵飘荡，黑幕拉下，光影水下，你要去哪儿？带上我吧吧吧吧吧。你说希望陪我到老，就算撒娇变成唠叨，就算无法轻易舞蹈，爱的小船也不会抛锚。你说我是你命中的药，才会让你神魂颠倒。你要和我唱一曲歌谣，忘记糟糕，忘掉烦恼。 卖弄风骚，不用担心你被他带跑。 无伤。